兄弟，无声无息的你，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，如今再没人问起。分给我烟抽的兄弟，分给我快乐的游戏，你总是猜不对我手里的硬币，摇摇动说着太深。

轻轻下了朵洁白的花朵，风儿慢慢吹着它的一个梦，梦里去找彩虹。风儿不敢上荆棘和跌撞，不会。